2018，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，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。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，在旅行中生活。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，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。斯里兰卡、瑞士滑雪、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。咨询电话：400-606-1039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The weather。 白天晴朗天气还将持续，朋友们还可以尽情享受美好的假期。但出门游玩的同时，请别忘记紫外线对皮肤造成的损伤，防晒是不可缺少的。此外，尽管白天感觉温暖舒适，但由于昼夜温差大，早晚凉意很浓，尤其是山区气温更低，早出晚归，尤其是山区游玩的朋友，还需要注意添衣保暖。来看具体的预报，夜间晴间多云，南转北风1到2级，最低气温10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0%。白天晴间多云，北转南风2到3级，最高气温25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0%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补血制品选阿胶，滋阴养血可润燥，面色萎黄要调养，心烦不眠服用好。阿胶养生，认准北京同仁堂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4，大部分时间适合穿夹衣类服装。 经典回归，聆听岁月的声音，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千千阙歌， 走在一起，一个

爱就存在。那些想太多的人，有生之年都不会明白，因为爱所以爱，温柔经不起安排。如果那么快，不要等到互相伤害。给我一个美好时代，我要你现在。 我们听到的这首《闪亮的日子》是台湾歌手孟庭苇翻唱的歌曲，由罗大佑词曲创作。悠扬的旋律仿佛为我们打开了记忆的宝瓶，那些曾经灿烂的岁月在歌声中一一浮现。 我来唱一首歌，古老的那首歌，我轻轻地唱，你慢慢

云。